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。每一天，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声天地。 永生斋，以京杭大运河为背景，描写了百年斜庄永生斋艰难创业的坎坷历程。当时他们将老北京千层底布鞋卖到了全国多个地区，以王焕章为代表的小手工业者，他们吃苦耐劳、顽强拼搏的精神，今天依然闪耀着动人的光芒。而更让人肃然起敬的是，主人公秉承民族大义，宁死不当亡国奴的爱国情怀。欢迎收听小说《永生斋》，演播艾宝良。 潘大夫是沧州十大名医，专治疑难杂症，人称潘一刀，刀到病除。有一次，张知府贪粮中了邪风了，口眼歪斜，来到了潘大夫这儿医治。他呢，对穴位埋了5个小针刀，再加上针灸疗法，只来了2次，病就痊愈了。来到了潘大夫的面前，中年女子刚要说话，被他给拦住了。 这个病人是你的丈夫吧？嗯，这肯定是没干好事，又得一时惊吓，内功外忧，导致了他得了这个惊魂症，被得给放倒喽，躺在床上，3刀下去，保他还魂。 说着，潘大夫打开了医箱，将小针刀取出来消毒。照着刘家旺、迎香穴、印堂穴和膻中穴各埋一刀，不到半个时辰，潘大夫收刀粘铁，说：“ 要想做坏事，就得有点邪胆子。没这个邪胆子，就踏踏实实做个老实人。回去吧。” 哎呦，潘大夫，这就看完了，什么时候再来呀？ 张知府向上拖着刘家旺，不解地说：“ 来什么呀？没到家，他这病就好了。” 潘大夫擦着手，走到另一个诊室，继续地给别的病人治疗了。 真是神奇，刘家旺躺在马车上，安静地睡着了。 来到了家门口，中年女子捅着他：“ 当家呢？别睡了，别睡了，怎么到家了？” 刘家旺被喊醒了，他眯着眼睛从马车上坐了起来。 “哎呀，这什么地方啊？我怎么在马车上啊？”“ 哎呦喂，你这该天煞的东西啊！你差点被打死，你都不记得了。要不是张大哥救你，你还在家里边那抽风呢。” 中年女子戳着刘家旺的脑门数落着。刘家旺睁开了眼睛，一下子看见了站在了旁边的张掌柜的，心里边咯噔一声，他张着大嘴直勾勾地看着他，不知道如何是好。以前发生的事情就像过电影似的，在脑海里一幕幕地闪现。他猛地跳起了马车，咕噔一声跪在了张知府的脚前边，头重重地磕在了冰冷的土地上，咚咚地响。 张掌柜的， 我不是人啊，我是诸恶帮凶啊，我对不住你跟东家呀。 刘家旺把脸埋在了地上，不肯起来。原来刘家旺收了汤小虎的三根金条，在回三义宫帆布店的路上已然后悔三分了。他手捧着沉甸甸的金条，贪欲又占了上风，拿人钱财替人消灾，他硬着头皮把答应汤小虎的事情做完了，胆战心惊，他不敢在三义宫待下去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慌慌张张地向沧州老家的方向逃去了。午夜时分，刘家旺路过了沧州城，没敢停歇，又顺着运河大堤往南向曹庄子奔去了。再过一个小树林就是曹庄子村了，终于看到了自家的村庄。他长出了一口气，掸了掸身上的灰，嘴里哼着沧州木板大鼓：老来难来老来难，劝人别把老人嫌，当初只嫌别人老，现而今到了我头前，千般苦来万般难，听我从头是细说一番。这刘家旺正唱到兴头上，突然就听到呼的一声，后脑勺挨了重重的一棒子，他哎呦应声倒在了堤岸上，肩上的包裹被甩出了老远，滚下了河堤。只见两个黑衣人窜到了他的跟前，一阵拳打脚踢，打得他鼻青脸肿，趴在地上连连求饶： 哎呦，好饶命啊，是咱们这无冤无仇的，留我一条小命，我上有高堂老母，下有妻子儿女，都盼着我那回家过年呢，好快饶命啊，饶命啊。 一个黑衣人抓着刘家旺的脖子低声喊：拿出来，快掏出来，不然明天此日就是你的忌日。 哎呦，好汉饶命啊，我那包甩下河堤了，我没有别的东西了。 刘家旺抱着头：去你娘的。 另一黑衣人一拳打在了刘家旺的炮背上，当啷发出了金属的撞击声，黑衣人顺势将他翻过来往腰间掏，裹着三根金条的小包被抢夺了过去。刘家旺一看金条没了，顿时急红了眼，猛地翻身站了起来，向其中一个人身上撞过去了。黑衣人向后一闪，刘家旺用力过猛，撞了个空，一头栽在了堤坝上。两个黑衣人跑过来，又是一阵乱打，打得他晕头转向，眼冒金星。因为做了坏事，心中恐慌，以为是东窗事发，被人追杀呢，吓得他浑身发抖，胡言乱语： 不是我干的，饶了我吧，饶了我吧，是唐小虎放的火，饶了我吧，救命啊，救命啊。 刘家旺连惊带吓，一口气没上来，咕咚昏倒在大地上了。两个黑衣人抢走了金条，满意而归： 大哥，咱哥俩可发大财了，三根金条啊，真是，看那个傻家伙肯定没干好事，管他什么杀人放火，什么汤小虎汤小猪，关咱屁事。 听完了刘家旺的述说，张之福气愤地说： 像你这副德行，别说三根金条，就是半根金条你也不值。 刘家旺低着头： 喂，我真是真后悔呀、啊！哎呦，我见利忘义，猪狗不如，哎呦，这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，真没脸再见你跟东家了。 你这个寡廉鲜耻的家伙，三根金条就把你给卖了，东家王掌柜那么好的人你都敢祸害，狼心狗肺，枉为人。永生斋鞋庄已然被大火烧成了平地， 把王掌柜害成这样，天理难容。你走私一些也是报应，这叫多行不义必自毙，咎由自取，好自为之吧。说着，张之福从腰间掏出了两块银元，递给了中年女子：“大妹子，这点钱收好了，留着过年吧。我天黑前得赶回沧州城，有些事情还得去办。”走出了小院，张之福解开了马缰绳，调转马头，上了运河大堤，往北直奔沧州城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《常书天地》，小说《永生斋》。 一夜无话，第二天一早，张之福又来到了玉圣恒布店，把去刘家旺家的经过简单的向张老蔫描述了一遍。张老蔫睁大了眼睛，吃惊地说：“哟，这小子还真干出了丧尽天良、丢人现眼的事情啊！看来，那个汤记布店的东家汤小虎，他就是纵火的元凶啊。”张之福说：“刘家旺已经供认了，大哥，想求您陪我去趟汤记布店，您跟他有生意上的往来，借机会会这个汤小虎。”嗯，张老蔫说：“好啊，不光是汤小虎，他家的伙计大老张跟我也很熟。行，咱们说走就走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。”张老蔫说着，和张之福并肩走出了玉圣恒布铺子，穿过了两条胡同，顺着去运河码头的石板路，转眼之间就来到了汤记布店。大老张跟这个张老蔫打着招呼：“哟，老本家来了，今儿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，劳您大驾。哎，看座看座。”张老蔫扶着张之福的肩膀向大老张介绍说：“张老弟啊，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叔伯弟弟，刚从北京来，也是做布行生意的，我想把他推荐给你们东家，以后呢也好有个照应。”大老张扬起了胳膊，拱着手：“哎呦，欢迎欢迎，跟这位老兄挺面善的，做起买卖的肯定是顺风顺水，逢凶化吉啊。”张之福也拱着手：“您过奖了，哈哈，您还得多关照。”大老张笑着说：“哪儿的话呀，要说关照，那还得咱们张大掌柜的。我们汤记布店和玉圣恒比起来，可是小菜一碟啊。”张老蔫也笑了：“嘿嘿嘿，张老弟真会开玩笑。说正经的，能把东家请出来吗？我弟弟想见他一面。”一听这个话，大老张的脸色沉重起来了，他压低了嗓门说：“张掌柜的，您没听说吗？东家前几天去了趟北京城，回来的路上马惊了，马车翻在了距沧州城20多里的运河大堤上，把东家压在车底下，差点就没命了。还好小命是跑出了，可摔断了一只胳膊，3天前刚刚做完了截肢手术，听说原来的那只残腿也被车给砸断了，也做了截肢。如今呢，我们东家是独腿独臂，嘿，只能够金鸡独立了，单腿蹦喽，真是倒霉透了。哎，别提了，在家里一个瞎奶奶，还有一个多病的老妈，再加上他这个缺胳膊断腿的，不是这家还怎么过呀？哎呦，这家子要是摊在我的头上，那心眼儿还不窄不死啊。”张老蔫皱了皱眉头：“是啊是啊是啊，你东家可真够倒霉的。”大老张探着身子低声说：“哎，从他老爹那儿说呀，可是咱们沧州出了名的恶人呢，到了东家这儿虽说改了不少，可是老话说呀， 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啊，猫生猫，狗生狗，小偷的孩子三只手啊。我看这都是报应。张老娘推了大老张一把，笑着说：不是，你还一套一套的，谁教你的？哎，这还用教吗？你张掌柜说什么不也是一套一套的吗？知府啊，咱俩来的真不是时候，回去吧啊，别耽误大老张的生意。张老爹说着站了起来。 哎，客气了您，两位贵客慢走啊。 大老张跟随在张老蔫的身后往外走着。张老蔫回过头对大老张说： 快过年了，过几天我请你喝酒。 大老张目送着他们两个人，开心地笑着： 得嘞，您呢，您的酒我就是百喝不厌。 张知府放松了心情，和张老蔫并肩往玉圣恒布铺的方向走。 大哥，这世道真怪啊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这还真不是瞎说的。 我可以回去向王掌柜的交差了。 大哥打扰了，哎，我请客，咱哥俩也痛得快快的，去喝两盅。 哎呦，见外了不是？啊，到哥哥这儿哪有让你请客的道理呀？ 这不是我还存着几瓶沧州一盒老酒呢，咱哥俩就去沧州饭庄去吃那儿的羊蝎子、火锅鸡、驴肉火烧，哎，被那老酒再喝起来，哎呦，赛过神仙！嘿嘿嘿。 张老娘开心地说着，逗得张知府笑着捂着肚子说： 哎呦，让您说的我这口水都流出来了。 第二年的春节刚过，迎来早春的信息，腊梅树开始泛黄了，含苞待放，连翘树伸展着腰枝，挂着串串棕黄色的花头，随风摇曳，一排红脖白肚黑翅膀的春燕从柳梢间飞过，落在锦市坊街出墙的梅枝上，嬉闹鸣叫着，伴着妙应寺白塔上那清脆的风铃声，宛若美妙动听的乐曲，唤醒着这冬眠的大地。永生斋鞋庄在废墟上重新站立起来了。在开张营业的这一天，锦市坊街人来人往，格外的热闹。王焕章身穿着崭新的长袍马褂，头戴着呢绒礼帽，英姿焕发，儒雅谦和地站在张灯结彩的永生斋鞋庄的前边，恭迎着前来贺喜的嘉宾和商客。从锦市坊街北头过来了一辆马车，穿过了熙熙攘攘的人群，来到了王焕章的面前。里边有个人高喊着： 王掌柜的，恭贺永生斋鞋庄重新开业，大吉大利。 哟，李掌柜，哎呦，您亲自赶马车来了，过境过境，赶紧把这马车接过来。 哎呦喂，您老可慢着点儿。 王焕章搀扶着李掌柜的，招呼着陈国清安顿好了马车。李掌柜往钱庄的大堂走。 我们东家回天津谈生意，赶不回来了，临走的时候特意叮嘱永生斋开业那天，让我代表他亲自把这个布料的送来，作为王掌柜您的贺礼呀。 王焕章双手抱拳感激地说： 哎呦，您瞧啊，这德义堂布店也不宽裕啊，送这么多的布料帮我渡过难关，好，我王焕章多谢了。您呢，给潘老爷子带个话，等他从天津回来，我再亲自登门拜谢。 哎呦，您瞧，王掌柜的，您说这话那就客气了。我们德义堂这些年没少叨扰永生斋呀，啊，您不是都是倾囊相助吗？从没二话呀。这回永生斋重整旗鼓，我们东家说了，要助您这大好人一臂之力， 好，您忙，我就不打扰了。小兄弟，帮我把货给卸了吧。 李掌柜的说着，转过身来到了马车的前边，解开了货绳子，招呼陈国清卸货。陈国清呢，又叫来了两个伙计，从车上扛起了布匹，送进后院的库房。卸完了20匹布料，陈国清从马车上跳下来说： 李掌柜的，您进屋喝杯茶，歇会儿吧。 李掌柜赶着马车说： 不了，今儿永生斋来的人多，我这马车停这碍事啊，你们赶紧的接待客人吧。驾！ 说着掉头往北消失在人流之中了。送走了李掌柜的，王焕章把陈国清叫到了身边，低声说： 国清啊，把李掌柜送来的布料一匹不少的都记上账，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，等永生斋好起来，咱们连本带利还给人家。锦石坊街商铺掌柜的们围过来了，向王焕章道着喜： 哟，王掌柜的，恭喜恭喜，永生斋重新开业，定会吉星高照，买卖兴隆。 哎呦哎呦哎呦，各位掌柜的好，哎，咱们是这条街上的邻居，永生斋的这场大火惊着大家了，我给各位赔罪了。 王焕章双手抱拳鞠躬示意。酒馆的王掌柜双手托着蒙着红绸布的大盒子： 那什么，王掌柜的，咱们锦石坊街50余家大小的商铺，为庆贺永生斋开业，特意凑了份子，推举我们这老几位，代表大家表达一点心意，这是200块钱的银元呐，哎，不成敬意啊。 哎呦，这可使不得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！ 锦石坊街各位掌柜的心意的，我领了。这个钱我是绝对不能收，大家都不容易呀、啊，这可是各位的血汗钱呐、啊！ 王焕章推辞着，几位掌柜的把王焕章围在了中间，七嘴八舌：“ 王掌柜的，这可是锦石坊街各商铺的一片诚意，你可不能伤了大家的心呐，是不是？”哎，你要是再不收，那就是小瞧我们了。 王焕章听大家这么一说，更加感动了，转瞬之间他想出了一个办法，他高声说： 那什么，这么着吧，200块钱的银元我收下了，我先用着，等永生斋挣着钱，我再加上200块钱的银元，作为咱们锦石坊街商铺的救济金，往后啊，谁家商铺遇到的困难，这坎儿迈不过去的时候，就支取一部分救济金，具体救济多少咱们大家共同商量着定，各位掌柜的，看我这个办法如何呀？ 大家异口同声的表示赞同。同和药店的刘掌柜的说： 哎，好，王掌柜的这个主意好，这兵荒马乱的，说不准谁家就受了难了，是不是？俗话说，众人捡柴火焰高啊。 王焕章双手抱拳笑着说： 好，那咱们就这么定了，今儿个刚开业，先欠着各位的这顿喜宴，等永生斋发达了，我请全街的掌柜的去全聚德吃烤鸭。 年轻时的王焕章靠吃苦耐劳和聪明智慧，把一个小本经营的鞋铺逐渐发展成在京城颇有名气的鞋店。永生斋在京城的旧址位于新街口、锦石坊街等地，后来又把商号开到了内蒙古包头、山西太原、陕西西安等多个地区。这8个商号因王焕章厚道和善的经营方式而买卖兴隆，红极一时。虽历经洪水、火灾、兵荒马乱等天灾人祸的洗劫，王焕章仍不改初心，爱国为本，立于勤奋。小说《永生斋》已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，作者王志学，演播艾宝良，编辑张璐，